创造诗意空间。 我俩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， 羊花啥花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昆曲选段，先请听季振华演唱的《长生殿》弹词。 高殿 金殿上坐朝元亮，叫为张志勇带那官家留步，但舍不得那官差心儿上，手执金蝉斩断又想门岗，干歇不了是欢龙在场，宝带过月烟花照真生香啊。战鼓惨地灵光光急急纷纷乱乱走遍世，宋代国酒春梅心狂急，早知是金金空空苍苍苍苍哀哀唧唧强强嚷嚷，去研究西路西道不条条滴滴灰飞同去，又只见密密匝匝的兵重重叠叠的举，嚷嚷嚎嚎轰轰坏坏四下喧呼，生比三能能爱爱腾腾热热帝王夫妇，霎时间花酒一壶惨惨切切血脉佳人绝， 再请听梁谷音演唱的《西厢记·佳期》。